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亲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为基层警消人员请命，提案修法提升基层警消本俸俸额，除了调整基层警消最高年工俸额到525，也就是每月增加1370元之外，也提高年轻基层警消本俸俸额，每月加薪685到690元。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说，基层警消不但需要救灾救火，还要抓蛇捕蜂，有时还得划龙舟当猛男拍月历，薪水却相对少。内政部版将年工俸从500提升到525，但薪俸满500至少得要42岁，不少原警年轻就过劳或者是因公殉职，谁能熬到年改新制的55岁？亲民党团主张应该全面调高起薪俸点才对。亲民党团要求调整基层原警年工俸最高俸额从500调升到525，也就是从41645元调升到43015元，调升1370元，调升基层原警本俸额，警左三阶三本俸俸额从150调升到160，从19690元调升到20380元，调升690元。警左三阶二本俸俸额从160调升到170，也就是从20380元调升到21065元，调升685元。晶圆代工厂联电今年6月12号股东常会全面改选董事，预计选出9名董事，其中4名独立董事。比较受到关注的是前科技部长徐觉明名列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方面，联电董事长洪家聪与2名总经理简山杰、王石，还有董事林廷玉都将角逐连任。原独立董事刘炯朗这次转任董事，联电财务长刘启东退出董事会。独立董事方面，联电独立董事黄振峰与朱文仪角逐连任，还有徐觉明与前清华大学校长陈立俊名列独立董事候选人。联电指出，规划徐觉明担任独立董事不是考量他当过科技部长，主要还是维持与过去规划独立董事人选相同的原则。清大与交大都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周边重要大学，两校卸任校长一直以来都是联电独立董事人选，希望借由他们对高科技的理解协助提升管理。清大前校长刘炯朗目前仍然担任联电独立董事，交大前校长张俊彦也曾经是联电的独立董事。徐觉明目前担任清大资讯工程学系教授，这次联电也规划了前清大校长陈立俊担任独立董事。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618点，成交金额127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6点，2246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0点，2500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30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103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4点，3061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61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71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14角，成交金额5亿5100万美元。日元109.7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002美元。台币走弱，国人重新把投资焦点放在美元上，包括了凯基银、玉山银、中信银和渣打银都推出了美元高利定存专案，最高年息3.88%。不过各银行高利定存天期设定的落差很大，投资之前最好先看仔细。理财专员指出，银行竞争激烈，让利空间也越来越大。目前美元优利存款年息普遍都有1.85%以上，比台币定存1%好赚。但是定存族抢高利也要注意天期设定不同。举例来说，中信银美元优利定存排高利率年息虽然高达2.88%，比玉山银网银美元优利定存方案的利率高出1%以上，但中信银优利天期只有14天，玉山银的优利天期却长达12个月。 凯基营设定6月29号以前，只要以新资金或台币定存转存美元，三个月期的优利定存年息1.95%。如果美元定存时间拉长到12个月月期，优利定存的年息最高2.88%。中信银提供定存金额10,000美元以上的投资人年息2%以上的优利，12个月以上的美元定存年息同样也有2.1%的水准。渣打银美元定存享6个月2.58%的优惠利率，人民币一年期的定存利率也有3.8%，满足外币高资产户的需求。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各地今天晴朗炎热，西南风过山沉降增温，东南部地区容易吹起焚风，大武气象站高温达到了36度，北部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30到31度，东部澎湖28到32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啊？ 去台东蚂蚁蚂蚁的家啊，欣赏美丽的台十一线海岸风光， 品尝在地创意鬼头刀料理。 还有， 哎，等等我，我也要去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6月开始包吃包住包玩，纳鲁湾大酒店0800-239-888。 被什么好怪的？ 我是黄以真。最近男生总是说是因为太帅才分手，我们女生也有话要说。我的全创作专辑《真的》，紫色木箱音乐制作，雅神发行。 帅到分手都是自圆其说。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了星期三，5月2号，在大家休息完一天，广大的劳工朋友们休息完一天之后，再度第二次的开工，快乐吗？开心吗？ 爽吗？ 中间就是多放一天，快乐吗？开心吗？ Tonight, the sky above.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在2:11的时候，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下午的4点，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在飞碟联播网陪你一起快乐开心。The angel says, we'll tell you how was there.Under the front porch light On a mystery night I'v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 through my blinds I wondered what might happen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The neon lights and barsHeadlights from the cars I started a symphony Surrounding me The things I left behindHave melted in my mind And now there's a purityinside of me I'v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s I wondered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s I wonder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人说现在外面好热，好热，好热，好热。 昨天是我第一次开了整晚的冷气睡觉。 哈，有这么夸张？需要吗？至于吗？ 我觉得昨天真的变得很热耶，就是已经不是定时一小时可以解决的事情。 你这么早就已经开冷气了？ 我觉得我很晚嘞。我之前问我朋友，哎，我朋友都比我更早。玩定时这个游戏了 ？What？ 因为你现在住在郊区，就是很山上的地方，你海拔比较高。 没有，我就算住在市区的时候，我也还是没有开的。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地球。 好好好。 欸，我没有想到在 APP 上面很多人都已经开吹了欸。 我就跟你说真的很多人在吹了， 可是还没有，真的还没有这么热啊，真的还没有。 你要不要来我房间住一晚？ 好啊， 然后你就试一试这样。 好啊， 因为我房间没有对外窗啊。 就完全封闭。 对啊， 可是你家在，我想想看哦，没有对外窗，然后就会感觉很闷吗？连电风扇都没有办法吗？ 就是你会流汗啊。 我知道了，是不是像 还是你流汗是可以，你可以边流汗边睡觉。 我不行啊，不是不是，我知道是不是像上个礼拜你来，然后就一直狂叫热，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就你排卵期基础体温很高， 我生理期已经要过了，是是，现在体温应该降下来了，跟我推的生理期。 我觉得我这个才合理吧，什么住郊区海拔比较高，乱瞎扯。 一期上面还有人说，因为中永和地狭人稠，怪不了， 因为人太多， 人口密度太高。 哦，差点讲不能讲话，哇，忍住。 哎呀，你真是一天比一天还要进步了呢。哦， 忍住。好的，这个外面太阳大，不管呢你是要在外面爬爬照的，还是要在外面骑机车的，就是有被烤到被晒到，真的基础防晒要做好。 嗯， 这边我们要或是我们明天的美眉美眉爱漂亮，我们请玛丽来介绍一下基础防晒好了，简单讲讲。 好 啊，防晒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对啊，防晒不是很简单吗？还要讲吗？ 防晒不是很基本的事情吗？好，另外呢就是有人问说啊，有人说他在东京工作，我是在东京工作的忙主，日本现在是黄金周，要把今天的班上完就可以放四天连假，好棒哟！ 很多人呢， 你说黄金周哦， 嗯， 刚刚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开冷气已经有这么多人已经开了 ，Ellen 也早就开了 ，Fanny 早就开了，我真的很我很震惊哎。我很震惊，因为现在才五月初，五月第二天呢，四月、五月耶， 可是 你这样七月八月要怎么办？是不是 就是一样啊？ 就一直开下去，一路开下去， 就是只是晚上吹的时数变长，就可能现在你可以晚上比如说开个一个小时就关掉，然后一直到六月份你就开两个小时关掉，到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可能吹了整晚，然后 你昨天不是又开整晚了， 所以我就说昨天变得很热啊，昨天 你在说什么，你在五月一号就开整晚了， 这不代表是一个连续动作，可能是昨天真的太热了，今晚搞就不会啦。 Are you sure？ 今天晚上看怎么样？我在半夜传简讯跟你说， 好， 打电话跟你说， 没有问题，反正我都开飞行模式，你找不到我的。 我跟你太太说，换吵你老婆。 哎，不可以这样，因为他不没有关，而且他手机就放床头， 而且会亮亮亮亮亮亮。 对，不可以这样哦。 然后他应该会是继续睡的人，是你会先收宝爬起来说谁是传讯息？ 不是，他是个浅眠的人，所以你真的会吵到他。 哦， 你还是吵不到我，因为我都会在睡觉。 哦。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me. If you do, I won't move. I just cry for no reason. I just pray for no reason. I give thanks for the day, for the hours, and another way, another life breathing. I did it all cause I feel good. I wouldn't do it all if I feel bad. Better live your life.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Let's talk about in the bottom of my coffee cup, but it seems like I never finish. It's always half full, or is it half empty? Maybe it's my own superstition or a kind of self-protection. If it all ends bad, why would I want to look ahead? Oh, oh, oh, still sitting here, just watching the sun go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Gets me craving, I've got unfamiliar situation. Reach the unreachable, achieve the unbelievabl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madness. And my life's beautiful. Still I'm feeling restless, thinking I should rest. Let's work more, play hard, ready for the encore. Is this the kind of life I really want to live for? Full times. My heart, I know. Less is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Lif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It's up to you, what you gonna do? Comfort zone, never stray too far from home. Then again, this way I'll never know. Never know. Maybe I should go. Go crazy, go insane, go for everything. Get the money, dollar bills in your wallet, stick a chain. Sign the daily, make a milli, sound familiar. The urgency is under the drill for the family. And then they really talking freely, acting chilly. Got me feeling like an Achilles, silly, silly. I mean,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Feel the vibration of higher ground. Love always leads to the highest sound. Many conversations, people making speculations. That's my procrastination due to my revelations. And then they get Bugatti. You call yourself a rider. You need to speed your loyalty up like Bugatti. Baby, don't underestimate my underdog mentality. We about to race ahead, ambition on Ferrari. Lif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Talk to you, what you gonna do? You could go on, you could stay. Who cares anyway? Lif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Damn it, baby, what you gonna do? You could go on, you could stay. Who cares anyway? Who cares anyway? You could go, you could stay. You could go, you could stay. 哒哒哒哒。 间谍放送。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艾尔顿强翻玩精选。Lady Gaga、酷万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Hakuna Matata。 暑假让良友旅行带你出游， 想看肯亚惊奇动物大迁徙， 想去石原岛 Club Med 比海蓝天玩水去， 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北海道热气球体验， 暑假旅游就找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吴声梅。 有多热？是有多热？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现在是2点半。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我们刚刚在看说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开冷气了，就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 其实很极端，因为像那个 APP 上面是蛮多人都在吹冷气了。 对。 可是在一些直播间有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在吹冷气、 啊、 而且有一个最夸张的是，他说他还在盖羽绒被，我才摸不透这个心是什么。你只是懒惰，我们还没有收被子吧。 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还在盖羽绒被的人。而且昨天卡提亚觉得很热，然后他就是热，半夜热醒，然后我昨天很晚睡，我昨天熬夜非常非常晚睡，然后热醒了以后呢，他就 裸体了，新婚夫妻就开始了。 没有没有，然后他就把那个循环扇就对着床吹， 就直吹就对了， 直吹。然后后来呢，就是好，我也一起睡觉了， 嗯。 直吹我觉得实在是太冷，我就5分钟我就下床，我已经躺好闭眼睛哦，我就是瞬间秒睡的人，我还是起来，然后把那个循环扇移到另外一边去，你就知道有多冷。所以我才会如此的惊讶，已经这么多人在开冷气。 你是不是身体变差了？ 不是吧？ 其实前上个月，吴俊明的音控跟我说，你变得好像很怕冷。 对，这哎，电台里面真的很冷哎。 可是就是因为他常常会看我们同时走进那个录音间，或是他看过很多每个时段，每个时段都会有主持人走进录音间的反应。你都是 超冷，我就是超冷， 超冷那一卦， 还是 然后会冷到就是小碎步冲出去说要拿毯子。 所以说就是我开始体质开始变化了吗？因为就是像以前啊，也是热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想开冷气，小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爸妈为什么这么强，所以他们是整个夏天都没有开过冷气的人，我就觉得 怎么办到的。 一方面是觉得说爸妈就是你们不用这样子，就是你们为环保尽力，我知道，但其实我知道他们背后是想要省钱，就想要省电，就是真的太辛苦了，就太麻烦自己了。后来我才知道说， 没有到一个年纪真的比较耐热， 对，会不会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对啊，我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很怕冷呢？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被洗脑啊？袁昌说：“台东市热到爆了，有焚风啊！” 哎、欸，对对对对，这个我有看到新闻，真的。 真的哎，贴贴说他已经定时开吹3周了，这两天都吹到快要一整晚，因为他的家在柏油路旁边。 哈， 晚上的温度会比中午还热 啊，因为他开始在散热了。 真的哎， 天哪！ 还有一些，譬如说住在顶楼加盖的，那应该也是 没办法， 蛮痛苦的。来了，就是说到用电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开冷气？是因为要让我们活得舒服一点。可是有些人开冷气就是觉得啊，没关系啊，反正电是公司在付，不是我在付。吹一轮开18度， 这你也只是造成同事的困扰吧？18度太冷了， 我好不喜欢这样的态度哦，真的好不喜欢哦，我好希望这样的人类灭绝。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You're so ridiculous, I can barely stop, I can hardly breathe. 2:3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所以这个段落我们就来送上一些 很热的歌，是不是 ？Yeah， 又热又冷的歌。台湾开唱的 Katy Perry 当然也唱了这首歌的 Hot and Cold， 你是属于那种很容易热的人还是很容易冷的人呢？ I love your curves and girl, you know I'm liking all the things you're doing. Especially in the mother girls, but checking out your moves and girl, I want it. The way you're turning me on, I can't even begin. You're so hot like you come straight out of the kitchen. When you dip it down low, girl, be tripping, cause now all the guys be looking at you. Cause you're so damn fine, really blows my mind. Girl, it's all about you, so what we gonna do?Get on the floor, no need to hold back. Sexy bummy, discuss the letters on shaking all that. What you doing to me, girl, I can't hold back. Some hot stuff, some I pull you close in. Hands all up my back with my arms wrapped around your waist and temperature be rising. Beat straight hypnotizing. Ain't no time for talking, girl. Let's keep this whole thing moving. Know what I'm saying? I've been always being straight up misbehaving. Girl, you're making me hard, what I'm feeling. Especially when you spin around my butt on my. And I ain't even playing. So many things I wanna do. Tonight. You made me wanna go home with you. So maybe, girl, you like to think it through. But right now, it's all about me and you. So get on the floor, no need to hold back. Sexy thong, miniskirts, the little tone. She can know that. What you doing to me, girl? I can't hold back. So this is all that I need. So I go. Get on the floor, no need to hold back. Sexy thong, miniskirts, the little tone. She can know that. 好的，今天让我们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一起为 Priscilla Hillary 祝一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耶！ 今天呢，他期待上班，因为公司的同事本来会帮他庆生，结果突然被告知说，哎，你今天可以放假， 为什么？ 所以他变成自己一个人。 可是他想上班啊。 没关系，飞碟大家。祝你生日快乐喽 ！Happy birthday！ 是不会叫我做，不走我不嫌多。Cause that's the way she like， 反正才五点钟，还有时间慢慢来。先来 prepping to your the pay， 料底干的有的 by the way， 让手边放那些按摩，他的面前模糊就用最好。热的过冷的又别忘记，才能下过那个音。Tell me, tell me, tell me, how you like your done？ 想要几分熟、？Tell me, tell me, tell me， 这种美味值得你等几分钟？慢慢 taking my time， 慢慢享用这道天才。最原味的路线，再回味几百遍。他放得轻，却伤了心，我伤了瘾。慢慢 taking my time， 慢慢享用这道天才。就让我闭着眼，再回味几百遍。他放得轻，却伤了心，我伤了瘾。颠覆人的味蕾，这秘方是面从没见过，可能会喷一点香水让个味，吃完贵了 flavor 最珍贵的记得打电饭，用的都是天然，料理时间偏慢，碰的都在夜晚，完美熟度都在三分，一个要求才能完人。我的口味不会为了贵而贵，它的香味不但为了美而美，就这样满足了口舌。Tell me, tell me, tell me, how you like your done？ 想要几分熟？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自己，当然安全感不够，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等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不渣不渣，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祝你找到下一个他，这一次真的要多些担当，成为更好的人，别搞砸，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等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不差不差，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 前天呢，才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现场当中，他就是黄以真，然后呢，用帅到分手也写了一首歌曲《帅到分手》？问号，2:54，就是在说，其实呢，你们男生说什么你自己帅到分手，什么没有安全感，是当然，周汤豪是真的帅啊，可是有很多男生，你那个分手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你帅跟没有安全感，那个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就像我们最近呢，就是在跟姐妹淘合作，然后拍了一部之后的一系列的对男女有事吗的男女解惑的影片，其中的第一集呢，就是前天才上映的第一集，就在讲说我们要结婚了，可是男友都不愿意花时间陪我这件事情。 他宁愿玩 手游，宁愿玩听音乐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这样我还要结婚吗？好，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上面搜寻男女有事吗，或是我现在要把它分享到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 大家可以趁在努力中， 对，我在努力中，大家可以趁那个新闻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很快就是你用两倍速大概4分钟看完了。 天去夏令营。哦，那学游泳，夏天最适合啦。 哦，每年暑假都嘛差不多。 公主游轮太阳公主号当然不一样。Discovery 探索营独家，海寿司独家，由帅哥主厨到你家名厨设计的 Share 餐厅独家，独一无二的暑假，无可取代的太阳公主号，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虽然我的歌没有什么力量，但若是能稍微安抚你的心，可能办得到。福原希己江深夜食堂演唱会，5月11台南，5月13台北，详情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Welcome Music。 Be careful of your mind. Oh my God! 令人血脉喷张的早晨瑜伽来啦！和创作鬼才 Maska 身材 so hot 的小 S 一起性感深蹲，全新专辑 Maska Station 火辣热卖中。Sony Music，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防部今天首度公开新一代高性能模组化防护头盔的制作过程，强调经过实弹测试，抗弹防护值每秒达到2752英尺，高于军方要求的每秒2300英尺，证明头盔品质没有问题，澄清国军最新头盔不是周刊报道的防弹系数低，还用补土掩盖瑕疵处。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指出，国军现在新型头盔轻量化，但是抗弹指数更高。补土部分是希望外观上美观，不影响任何抗弹性能。补土之后重量只增加30克，不会因为一层土就影响抗弹性能，这是制成的一部分，都是经过合格测试，没有问题。205厂展示头盔从零到有的制程，同时公开今年4月才引进的水刀切割系统，只要2分钟，相较于过去机器切割系统需要40分钟，整体制程节省大约2个小时，大幅提升效率。另外也实际测试新旧头盔重量，以 XL 尺寸来说，美制钢盔 1.41 公斤，国军新一代头盔 1.12 公斤，重量轻，抗战力强。此外，新一代头盔保守估计能用7年以上，未来军中将全面换发新式头盔，目标8万套。去年量产2.5万套，今年希望产至4万套，只要控制好制程参数，达标没有问题。美国商务部公布我国输美 PET 树脂反倾销调查初判结果，其中远东新倾销率11.89%，新鲜9.02%。其他厂商10.99%。国贸局指出，美国业者去年9月向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要求调查台湾在内5个国家输往美国的 PET 树脂有没有反倾销。美国为我国 PET 树脂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日本。台湾厂商主要竞争对手为美国当地业者，在美国原来就对输美 PET 树脂课征6.5%的关税，这次反倾销调查已经影响我产品输美。美国商务部预定9月17号发布倾销终判裁定，国际贸易委员会预定10月31号公布损害调查终判裁定。国贸局指出，已经把本案初判调查结果转知工会及业者，并且补助部分诉讼费用。另外，也将与工会保持密切联系，协助业者积极争取最佳终判税率。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35点，成为2247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9点，成为250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点，来到30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点，来到103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3点，成为30675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75点，成为36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618点，成交金额127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59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1.54角。日元以109.78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009美元。美国影业大亨哈维·温斯坦的电影电视制作公司温斯坦影业申请破产之后，今天宣布几乎所有资产将由德州私募股权公司兰特恩资本收购。温斯坦影业公司3月19号宣布与兰特恩资本公司达成假码协议。所谓的假码协议，就是感兴趣买家初始投标破产公司的资产。兰特恩资本出价3亿1000万美元收购，并且承担预估总额1亿1000万美元的负债。温斯坦影业公司代表今天指出，兰特恩资本向温斯坦影业资产和债权人提出最高的价格。接连不断的性侵指控重创哈维·温斯坦的职业生涯。66岁的他，去年10月丢掉董事长，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温斯坦影业一蹶不振。英国和美国警方还在调查哈维·温斯坦的性侵指控。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东南部地区吹起焚风，台东县大武气象站下午2点16分气温来到36.8度，追平今年全台最高温纪录。台北市下午1点40分也有34.8度高温，刷新台北侧站今年高温纪录。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小朋友，夏天做什么最酷呢？ 滑雪枪， 到海边堆沙堡。 错，是坐上我爸爸的车，冷气超酷凉。 Toyota 让你酷一下，6月底前回厂免费享冷气见证及精选商品优惠。 到 Toyota 有费定宝，还有机会抽积木小车哦，酷吧。 哎，姐，你想好母亲节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当然，我买的是妈妈最爱喝的。 哎，等一下，让我猜猜看，喝的饮料它是有机认证的， 没错。 它是有20种全谷类的营养， 没错。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天然滋味， 完全正确。它就是 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 送妈妈当然挑最好的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仅有雌性有机认证，绝无化学添加物，并且保留满满20种全谷物精华，还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哦。 哇，那我现在就去买。 哎，你不要学我。 哪有，你才买一盒，我可是要买2盒呢。 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参加我的 Super Mommy UFO 主打歌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有机甜提供的有机多谷植物奶礼盒哦。 有机甜邀你一起用最超级的爱给最 Super 的 Mommy。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f I was just another dusty record on the shelf, would you blow me off and play me like everybody else? If I asked you to scratch my back, could you manage that? Like if we had chicken travi, I can handle that. Furthermore, I apologize for any skipping tracks. It's just the last girl that played me left a couple cracks. I used to, now I'm over that. Cause holding grudges over love is ancient artifacts. If I could only find a note to make you understand, I'd sing it softly in your ear and grab you by the hands. Keep me stuck inside your head like your favorite tune. And know my heart's a stereo, the only place for you. My heart's a stereo, 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Hear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Oh, oh. Make me your radio, and turn me up when you feel low. This melody was meant for you, so sing along to my stereo. Let's go. If I was an old school 50-pound boombox, would you hold me on your shoulder wherever you walk? Would you turn my volume up in front of the cops and crank it higher every time they told you to stop? And all I ask is that you don't get mad at me when you have to purchase Mad D batteries. Appreciate every mixtape your friends make. You never know, we come and go like on the interstate. I think I finally found a note to make you understand. If you can hit it, sing along and take me by the hands. Keep me stuck inside your head like your favorite tune. You know my heart's a stereo, the only place for you. My heart's a stereo, 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Hear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Oh, oh. Make me your radio, turn me up when you feel low. This melody was meant for you, so sing along to my stereo. I'll take your hand and hold it closer to mine. Yeah. Our love was there, but now you're changing. Yeah. My mind. Yeah. Oh. My heart's a stereo. Yeah. 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Hear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Oh, oh, oh. Make me your radio. Uh-huh. Turn me up when you feel low. This melody was meant for you.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3:10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星期三是我们的运动时间。哥哥爱运动，那当然呢，现在在打 NBA 季后赛，然后很方便的是你在 LINE 上面， 今天 LINE 通知我说可以来看咯。 没错，你有加 LINE 的 Sports LINE Today 哦？ 没有啊，它就是会有广告浮出来。 我的天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然后我今天一边在看的时候，平常呢就是我都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就是手机上面到底在看什么？有什么这么 好看的？ 这么好看，你一定就是要边走边，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位大妈，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可能10点多，然后走在那种小巷弄、小巷弄当中，那种捷运站的时候就一直看，搭电扶梯看，出站看，然后就一路这样走回家，这样一直看一直看。过马路的时候差点被车撞，是真的差点被车撞。 你有追上去看他在看什么吗？ 就是在看一些就是。不知道是韩剧还是陆剧还是华剧，我不知道，就是在看剧啊。我想说，这个有必要就你一定要在现在看吗？但是 你知道，现在你懂了， 在看 NBA， 我就是要现在看，因为那是 live 现场，就跟哥哥妹妹有意思一样，是 live 直播。 身边黄色是初级挣扎，我心跳加速，深呼吸发烧，糟糕。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是我想他还不想他，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 ？My God， 耳闻江湖又妄想，别傻，听不出来是真心话，真真假假。 所以今天呢，就是一开始的哥哥爱运动会讲 NBA， 现在在打是不是？还是打完了？ 今天的已经打完了，今天的两场已经打完了。 嗯、 然后，如果呢你是不喜欢被爆雷，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时间看直播， 他可能今晚才要看。 今天晚上的时候，而且现在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都有人会剪辑成高光版，就是 Highlights， 就是把一场48分钟的比赛，然后剪接成大概9分钟 重要的 就是几个 nice play 这样，大部分的 nice play， 应该全部的 nice play， 对，就9分钟，然后看那个会变得很紧凑， 天哪，那个心脏起伏好大哦， 就是看那个会很紧凑，然后同时你会觉得你好像参与完了一场比赛，但实际上跟真正看比赛又是不太一样，可是因为我之前也都是这样看比赛的，因为我可能早上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比赛。 所以如果你是每天都在期待晚上自己有空闲的时间，也许你在坐车的时候，也许你在如厕的时候，然后那十分钟的精华， 你是说你现在不要听是不是？ 不想被爆雷的话，你可以先暂时 mute 静音个五分钟。嗯，我要开始讲今天赛况喽。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季后赛是这个样子的，从就是所有的队伍当中呢，选出了八队来，西区八队来，东区八队来，然后西区的八队呢，捉对厮杀，第一名打第八名，第二名打第七名，第三打六，四打五，最后呢就会变成就是单循环单淘汰晋级。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时候，所以也就是算是东区的 semifinal， 西区的 semifinal， 就是各区的半准决赛在抢四强门在抢两强门票，四强二这样子。好，今天的两场呢，东区一场，西区一场，就是去年的冠军组合各一场这样子。东区的是骑士队先打，然后呢对上的是一直以来对他们有心魔的暴龙队。 为什么有心魔？ 有心魔呢，就是暴龙队他一直以来没有被很看好，可是他的战绩蛮好的，就是他平常的季赛的战绩很好，可是一到了季后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球星就会 出事， 就会软手，跟就是打得很糟糕，落赛这样子。然后之前的几年呢，也常常都是暴龙队一直打，然后打到对了骑士以后，打得凄惨无比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有心魔。然后在今年季赛的时候呢，甚至他们的教练还在好几场的比赛打完以后说，没有办法，对方球队就是有 LeBron James， 我们就是输给他一个人这样子。 可以直接这样讲吗？教练， 对方的教练就是有一种就是弃子投降那种，就我们打了可能三节半的好球，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最后半节就是靠一个人力挽狂澜。嗯，然后呢，今天没有想到在他们的东区半决赛的第一场，他们遭遇了以后，又是重演这样的剧本。 所以这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这是一个难过的故事。嗯，就会觉得一个人的心魔真的是会摧毁，尤其你知道暴龙队的当家球星他有忧郁症， 是真的， 是真的啊，是真的有忧郁症啊，打到都怕了，我天哪！啊，不过他忧郁症跟他的那个就是球技表现跟就是惧怕哪个对手，我不知道是你们，我不觉得是有关系啦。可是他的确是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其实还有球迷主动自动自发的，就是号召全球的支持他的球迷们一起来做出一支影片，然后一本书， 要关心他。 对对对，然后告诉他说：“你看，我们都支持你这样子。”今天的这一场呢，就他们领先了48分钟，领先了大概44分钟吧，整场领先44分钟，然后中间呢也有比数有拉开到双位数过，但是最后就硬是被追平，然后带入了延长赛。尤其呢在追平的时候，那最后一集还吓出一些冷汗，因为最后一集就是 LeBron James 的后仰跳投，如果进的话会更难过，但带进了延长赛之后，最后还是 故意就是弄到有延长赛，是他们安排好的脚本吗？ 哦，说到这个就觉得我不知道啦，我是不觉得球赛是可以这样操控的啦。就是在那个强度的情况下，我是不觉得球赛是可以操控的。3:18，好在 NBA 的另外一场呢，就是西区的半决赛，也是去年就是卫冕冠军， 勇士队要对上的是今年突然就是觉得哎呦竟然闯进了第二轮的水鸟队。那替补队呢，因为今年就感觉有点五门旗，就是要攻击手有攻击手，然后呢明星有明星，要组织后卫有组织后卫， 就是 要经验有经验， 巅峰状态的意思吗？ 对，然后呢其中就是换过来的一位大前锋呢，他把胡子剃掉了以后表现惊人，原本一场比赛平均大概得个9分8分，剃掉胡子以后一场比赛得26分。他原本是大胡子，然后剃掉了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想为什么有个新球员，是谁？不理解。更厉害的是呢，大家都就是会取笑跟开玩笑说，他就是剃胡子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确看起来变另外一个人，球技也变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另外一个人上场啊？ 然后呢，教练还说他觉得就是那个刮胡刀厂牌，他用的那个刮胡刀厂牌应该提供他一个广告合约代言。我觉得国外很特别的地方就在这边，他们的行销人员是跟就是 是跟很多很多事情是紧密结合的。再隔不过一个礼拜， 他就拿 到了代言合约。 上的歌曲呢，来自于白木乐队 White Eyes， 这首歌叫做《死男孩》。说到了运动，星期三的哥哥爱运动呢，在下午的三点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运动。最近你有在关心什么运动赛事吗？很多人很振奋的，可能就是哦，戴资颖重回世界第一，棒棒！现在这个运动呢，就真的有广大的人在看呢。 你说羽球吗？ 这首歌的运动。我是从小就没有很能够欣赏，但是我从小就会被很热爱他们的同学们趴在地上玩。欸、小时候就是好多人就好喜欢看摔跤，然后 所以你们真的会在教室后面就是走来折去， 对、啊、什么十字固定啊，然后在那边叫叫叫叫。 十字固定是标准的十字固定吗？还是只是觉得？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你是被十字固定那一个？ 我就是看人家在玩啊，我也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被凹，我也没有去责人家，嗯、我就是看他们 起哄， 就一边他们在叫啊，然后就真的是不理解，不懂，不懂。他从左手变到右手，他从前面变到没有。他像闪光看不清楚，四个字名黑色魔术。忽然他就出现，忽然他又看不见。闪光魔术，吓你一跳。肩膀伸直楼梯，光头没有也没关系，轻轻松松凌空而起，一二三你已经出局，闪光魔术吓你一跳，闪光让全场变成暴风圈，闪光是你失望的语言。这首歌曲呢，就是摔角迷，他是伍佰叔叔，伍佰 and China Blue 这首歌叫做《闪光魔术》，闪光魔术呢，也是伍佰很喜欢的摔角手的一个招式，就叫闪光魔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瑞翔在 PO 的是很多很多 很多什么？ 很多摔角的专有名词。 对对对，你要用很帅的方式把那些招式。 海克拉斯切吉。阿根廷折腰压制， 让遗憾深情到底。Eason 陈奕迅，后来的我们电影主题曲，我们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3:34，说到了运动，在今年2018年有一件大事，运动大事，4年才会有一次的大事。全球，就算你不是足球迷，你也要当个称职的 一日足球迷。 一日球迷，今年要开打了，传统的强队又已经整装待发，今年会有一些新面孔，就是你没有想到说什么他们居然打进来，然后也就代表有一些传统强队落马了。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始，在今年的夏天让你热情一下。大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上星期吧， 对， 上星期我去听张学友的时候， 是， 就是张学友，你一定想说演唱会在跟我扯运动， 对，干嘛？ 我们在离开小巨蛋，我要离开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很长很长的目标，然后他的目标就是旁边一直会有人靠近他又离开，靠近他又离开，就好像是蚂蚁要去搬那个方糖一样。我就想说那一根是什么东西呀？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 我的妈妈咪呀！ 那个人 不就是 文鼎吗？ 就是文鼎啊！文鼎是谁？ 一开始我还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文鼎， 因为跟你去看的是一个就是资深的篮球迷， 对。 对， 但是我看他那一条马尾，我就依稀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他的马尾非常非常长， 是，对，是他在球场上的武器， 对，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就确定说他是不是真文鼎，我就问我隔壁的，然后 台湾漂法哥。不是，因为 NBA 有另外一个漂法哥这样子。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对，那个是曾文鼎。那平常我是一个，就我现在已经是不跟人家要求要合照的人。 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发言？ 不是，因为我觉得要合照很害羞，就是太害羞了。我已经离开了，离开之后，可是我脚步就越走越小，因为我觉得 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为了欧马克，一个曾经 在，你好好讲清楚什么叫为了我？ 因为以前有一个不成文的传闻。 明明就是这谁开始的？是不是就是你开始的？ 不是，是听众说的。我根本就不认识曾文鼎。听众说：“哎，你们知道吗？欧马克长得很像曾文鼎。”所以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曾经展开那个激烈的讨论。那因为我没有看篮球，我不认识球星。我那时候还就是我还有同事，那时候深夜同事还帮我用 A4 列印黑白曾文鼎的大头照，就是黑白印出来超不祥的，然后印很大张给我看说，说哦这是曾文鼎的样子。我还就是拿进录音间跟欧马克交叉比对 比一下， 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像，有点不太像。可是因为我碍于我从来没有遇过曾文鼎本人，所以我那天遇到了，我就觉得这个机会不可错过，我一定要合照，然后传给你。所以我就真的是过去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照一张相。 是啊，你真的合照传给我啊，然后我就说我应该要 po 在青春点点 Facebook 上面，你又不愿意，应该要 po 的吧？这应该要 po 的吧？而且要 po 一张对照图吧？ 哦，你说我也跟你合照一张， 对 啊， 是不是？ 我看过了之后，我比对，就是我要就这个传闻打破这个都市传说，其实他们没有很像。哇！小手牵风， 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我就知道。 好，我分享我有运动的一种大戏。 在你乱入曾文鼎之前呢，我们其实在讲世界杯足球。 对， 在讲世界杯足球的时候，我觉得听众们都很厉害，他们完全都 get 到就是世界杯足球跟你的连接是什么。不管是在17直播上面，还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17直播上面马上很多人就说在讲德国的厄齐尔啊， 对，可爱， 对啊。 今年我依旧 only 支持他哦。 唯一支持， 唯一支持，唯一支持。 然后呢，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就有说， 不要跟我讲那四个字哦。 玛丽最爱的德国教练又要现身啦。然后 就不会给教练冠一些很奇怪的名词， 没有没有 在前面， 没有冠奇怪的名词，只是有人就是写了挂号，然后挖跟挂号。大家都记得哎，大家都知道德国教练挖鼻屎，然后又吃鼻屎，然后被照到这件事情哎。 这件事情， 活在数位时代其实蛮辛苦的。 我不要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就是无所遁形哎。 我觉得一个挂号中间写个“挖”字的人真的蛮过分的。 对啊， 挖什么？ 挖。 时间来到3:45，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两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飞碟联播网的频道在大台北地区，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 FM91.3， 还有花莲台东一样是 FM91.3。话说今天那个大地震，你有被摇醒吗？ 有， 真的？ 嗯，因为我家比较没有比较高。超越10楼以上，所以就是会晃得蛮厉害的。我有一度想说要不要去抱住我家的狗，就是我怕它会怕。但我想说它在外面没有什么声音，没有动静， 就还好， 我们就各自睡各自的。 在台中真善美地区呢，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呢，跟宜兰北宜产业电台是 FM89.9， 云嘉 FM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澎湖 FM89.7。死去活来，坚持抛空了理智，疯狂或正直，来自同个本质，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记忆里背的知识，谁比谁更无知？干我屁事！任凭时光一逝多恶，我要我的选择，为了快乐躺着，任凭谁说。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啊？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archa。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惨了，哎呦我掉到不能的到三个门呀吧，说了卡轻松，那是个平板，就一滴动都没见面完，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3:51，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呢，我们有20秒的即席演讲时间，交给最棒的广播女神吴玛丽。 既然是运动，就呼吁大家，你如果有运动，你就持之以恒的运动。哦、我有个朋友，他有一阵子不知道怎么开始想要锻炼自己的核心，呵呵呵，然后他不是做很多重训那种，就是练练瑜伽啊，呵呵，然后伸展肢体啊，呵呵，然后到现在他非常的会倒立， 哇、哦， 就是那个倒立的姿势是很漂亮的，所以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去有一些新的地方， 他都会倒立， 他都会倒立，在各地留下他倒立的感觉， 好羡慕哦， 我觉得那个蛮棒的。 那他怎么练习他的核心？ 没有，他就是上一些瑜伽课啊，皮拉提斯那种，那个本来就是会让你的核心越来越， 天哪， 越坚强。然后因为那个倒立好像只是你要有， 你要会提那个， 对你提一下， 然后那个肌肉， 对，老师帮你注意一下，你注意那些点之后，其实你在家就可以一直练。 哇哦！天哪，我要去找他的瑜伽老师。今天的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法兰基汪佩蓉的《男人味女人味》。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一声拜拜，然后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 你很棒啦。 You're awesome， 明天见，拜拜。向前看，啊，屡败啊，屡战啊，升级啊，百战啊，围剿到对的吧。因为你肝胆的故乡，好让你不做规矩，有查甫人的味，有查甫人的味。你有我温柔的坚持，好是你才会看见，我就黏在你身边，有查甫人的味。你不敢听。好人你不做过去有查甫人的味，有查甫人的味。